要剪短头发是违反性别歧视条例这件事啊？ 我就觉得就其实都是同社会大众的一个主流的意见都一致啦，是不是？两点，第一件事呢就是社会上面就有一个通俗的风俗啦，都是觉得即是男仔呢剪短发，尤其是学生啦，未成年啦，是不是？女仔呢就可以留长发或者短发。咁呢個咧就即係大家一個慣行嘅一個嘅觀點啦。第二樣嘢咧就是學校佢自己都有佢嘅辦學嘅要求、辦學嘅宗旨、價值觀噶嘛。咁即係同學喺入學之前，或者家長喺送同學入學之前咧，係應該好清楚了解到嘅。咁喺嘅時候咧，就好難話你入咗學之後咧，先至話我唔接受你呢樣嘢，咁啊將佢個校規可唔可以改變咗佢咧？咁樣嘢咧，我覺得就唔係太過恰當咯，係咪咁？咁當然而家就係平機會嗰度咧，就如果我睇傳媒嘅報道啦嚇，咁就即係接受咗佢嘅投訴，可能就會係進一步嘅調查，約見學校。咁調翻轉頭，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即係平機會喺處理嘅過程，佢到底係有啲咩嘅理據啦，係咪？即係假設如果佢真係最後覺得個男同學嘅呢個性別歧視嘅投訴咧係成立嘅時候咧，我都好有興趣想睇下平機會個係點樣去建立佢嘅理據咯。 如果咧，譬如呢件事咧，佢冇上到去平機會呢個層次啦，譬如校內咧，即係按你嘅經驗咧，要處理呢一類型嘅平權問題嘅時候咧，其實最大嘅難處係喺邊度？ 其實咧，就我相信學校一般就並冇將呢個問題睇成一個平權嘅問題嘅，更加多咧就睇得一個就係社會嘅風俗啦。第二樣嘢咧就係頭先其他嘉賓有講一個整潔嘅問題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男仔一般嚟講咧，唔係絕對啦，一般嚟講咧就即係通常嚟講大汗個女仔啦，尤其是喺青春期啊或者係體育活動啊，相對嚟講係比較刺激嘅時候咧。如果係即係留一個短髮，咁佢咧就即係相對嚟講會係整潔啲咯。就唔係話梳起咗個頭髮之後，男仔唔係梳起個頭髮之後咧就會嚇，就好似女仔咁同樣咁整潔，就唔係咁樣嘅。咁同時咧，喺一個社會良俗嘅習慣之下咧，男仔佢剪短頭髮喺即係或者唔留長髮啦，喺學校裏邊咧就即係都係體現咗作為一個學生，作為一個中學生又好，或者小學生都好啦。即係有一個係比較嚴謹啦，比較一個嘅簡朴、比較朴素嘅形象咯。嗱，唔係僅僅係話留長頭髮，男同學留長頭髮，一般嚟講學校校規不能接受。其實調翻轉頭咧，可能學生佢剪到好短，剪到係好奇形怪狀嘅，咁可能學校嘅校規都未必接受喎。即係所以就並唔係以長短作為一個嘅依據嘅，大家要留意呢樣嘢。 其實咧，今次事件嘅主角咧，呢一位林同學咧，喺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咧，就提到點解佢會將呢件事睇成一個性別平權嘅問題。除咗我頭先引述到嘅梁國雄案之外咧，佢亦都提到啊，佢認為咧社會上或者係學校咧，係因為性別定型嘅問題咧，令到學校唔俾男生留長頭髮。呢個係佢嘅觀點啦。佢就認為咧，咁樣樣除咗係歧視留長頭髮嘅男同學咧，亦都漠視咗佢哋背後留長頭髮嘅原因。例如以佢自己為例咧，其實咧就有一啲性別嘅焦慮啊，甚至係一啲心理問題。在背后的你自己又怎样看他的这个观点呢？又或者学校当处理到譬如面对性别焦虑的同学的时候，在个行政或者校规的管理上面又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的？ 如果他真的遇到一些性别的心理上的焦虑，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情绪问题，或者是一些心理上需要求助的，他首先可以寻求的一个专业的支援，即无论找住校社工或者是學校教的心理學家咧，定還是請求學校幫助，可唔可以幫佢揾其他啲嘅專業支援去解決，去舒緩佢呢個嘅情緒問題啊？我唔想講話心理問題啊，即係情緒或者焦慮嘅問題啦。咁呢個先至係首選，就並唔係咧就話總之你學校咧，你唔跟我嘅嗰個諗法嚟做嘅，你唔容許我去透過留長頭髮嚟去宣泄我一種焦慮，或者係舒緩我一種焦慮咧，咁呢個就係一個歧視嘅做法。咁我覺得呢樣嘢對於學校亦都唔係一個公道嘅做法咯。學校亦都係即係老師又好，或者係校方都好啦，佢冇一個咁嘅專業嘅權威、專業嘅知識去判斷呢位同學仔到底佢係咪真係有一個咁樣嘅性別焦慮咧？係咪真係有一個性別嘅一個嘅即係情緒嘅困擾喺處咧？咁即係學校作為一個教育機構咧，佢未必有足夠嘅。嘅專業技術嚟判斷嘅，其實佢應該首先尋求嘅一個專業嘅支援，即係 其實在學校入面咧，出現到關於性別歧視的討論咧，都唔係即係首宗啦。譬如我自己睇翻咧，喺2007年咧，曾經有一位女教師咧，因為著西褲翻工咧，被學校要求佢改為咧必須著裙翻工咧，其實咧都引起過一啲平機會嘅投訴嘅，即係佢向平機會投訴。其後咧，平機會咧就更加認為係有理據咧支持女教師係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入邊較差待遇嘅條款提出申索咧，而係成為咗咧由平機會代為入品嘅一個首例啊。咁當然呢個個案咧，其實最終就冇一個判詞可以俾大家更加細讀當中嘅法律原則啦。因為校方咧係喺個案糾纏咗3年之後咧，選擇用庭外和解嘅方式咧去向女教師道歉同埋賠償，並且同意咧檢討校內嘅服飾規則。其實鄧飛咁多年嚟，呢一啲嘅討論不斷咁發生嘅時候，我哋喺制定校規，譬如無論服飾，抑或喺髮型嘅討論上面，係咪真係好似你咁講？唔係應該用一個性別平權嘅角度去睇，而係從一個譬如整潔啊，或者即係校風管理嘅角度去到睇咧？其實係咪應該有更加多一啲審視平權嘅角度擺喺入邊咧？ 係完全係有平權的角度，比如剛才所講的，即是引述局方的一個學校的行政管理的指引裏面，比如一個種族平等、種族的服飾的方面，其實這個已經是基本上是貫徹在學校裏面的。我只是想關心的就是說，當大家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對於服飾、髮飾有不同意見，這個是不是就完全真的落了在性別歧視或者性別平權的這個範疇裏面呢？那我這個我是存有疑問的。那所以說呢，即如果你學校在制定校規的時候呢，他要考慮的當然是教育局的指引啦。第二呢，就是他自己辦學團體的那個辦學的宗旨、特色和價值取向啦。第三樣東西的話，他都要考慮一個社會主流的一個風俗習慣。第四才是整潔的問題啦，即是這個是一系列的。那所以在制定的時候呢，就即是基本上都是從一個比較主流的角度來制定校規的啫，就沒什麼特別要是一些的標旗立義，就很少會這樣做的。我只是呢，就為什麼我剛才很強調，就是我很有興趣想了解一下平機會在處理這個 case 的時候，它到底是怎樣去 build up 它的理據的。這個過程和最後的結論也都可以給香港的學校，給整個香港社會呢，去有更加多的機會去反思一下，到底乜嘢嘅情況之下，我哋可以將佢落入到性別平權或者性別歧視嘅範疇。乜嘢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唔一定係同性別歧視相關噶。我就係好想睇下平機會到底點樣去處理呢個 case 嘅。 剛才你提到易用上面的問題，其實學校都會有個宗旨，就是避免學生太過標旗立義。但是 學校在執行這些校規上面，即是怎樣避免譬如不同老師會有不同標準，或者會出現一些很主觀的情況？ 因為始終學校呢，為了確保同學者有一個即是樸素的形象，和不好相互之間在形象上面有比拼，因為個形象的比拼背後可能往往就是金錢的比拼，這個就是為什麼學校的同學者要穿校服。穿校服背後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由之一呢，就是某程度上是令到大家是一式一樣的嘛，是不是？那既然大家是同樣穿校服、同樣的髮式儀容、同樣的校服儀容的規定之下，這些東西其實是可見的、客觀的，其實就不是很存在有不同的老師有不同的處理的辦法，一般來說都很少發生這樣的事。 鄧飛，你剛才也都提到呢，其實學校都在制定校規的時候考慮到社會的風俗啦，即是的傳統的看法啦。咁但是我哋那個社會的價值觀呢，其實不斷都改變㗎嘛，都進步㗎嘛。咁可能即是多年前咁家長覺得留長頭髮是不整潔，甚至即是講得粗俗啲是非仔的行為咁。咁但是過了咁多年之後，怎樣去判斷社會的風俗在這個過程入面已經進步到一个咩地步，而我哋嘅校规又点样与时并进咧？ 嗱，我觉得咧，就首先第一样嘢，社会嘅风俗习惯咧，不断变迁紧，但系呢个变迁到底系一个进步咧，定还是非进步咧？呢个系另外一个价值判断，另当别论。我哋就不能够因为变迁就一口咬定肯定是一个进步，我就不是很认同这个讲法，但我认同社会的风俗习惯是不断说变迁的，这个第一。第二件事，社会的变迁其实有很多的社会的不同的范畴、不同的领域都是在容许这种变迁去渐进式也好，定或者快进式都没问题。但是作为学校，其实是不是在一个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呢， 佢稍為 略。鄧飛啊，唔好意思，我哋要聽新聞，或者睇可唔可以轉頭翻嚟同你傾多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805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感染占3625宗，输入个案有180宗。医管局表示，有1207名确诊病人正留医，其中17人情况危殆。新增一名67岁阳性的男病人死亡，他已经接种三剂疫苗，本身有糖尿病及高血压，昨晚由救护车送往明爱医院，经抢救后不治。医管局相信死因同轻生有关，会交死因庭研讯。299间学校共呈报364宗阳性个案，过去7日有182间学校呈报2宗或以上感染个案，当中有2间学校部分班级建议暂停面授课一个礼拜。在院舍方面，新增4间安老及2间残疾院舍有确诊个案，相关院舍的院友及员工需要检疫。政府下午5時起將大埔廣場怡富閣列為受限區域，要求受檢人士今晚11時前接受檢測，目標是明日大約中午12時完成行動。根據強制檢測公告，任何在本月14日至今日期間曾經身處大埔廣場怡富閣內超過2小時的人士，亦需要在本月22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法改會建議針對5類電腦網絡罪行制定全新法例，諮詢公眾3個月。法改會表示，現時沒有特定條例處理電腦網絡罪行，不同罪行在不同條例中訂立部分已經不合時宜，希望相關建議可以完善針對入侵、取覽、截取等行為的法例，以及完善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所涵蓋的罪行。法改會指出，如果受害人是香港人，即使有關數據不在香港，黑客不在香港，亦都希望香港法庭對相關案件有管轄權。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今屆文憑試考生在疫情下考試，過去3年的學習相當不容易，他祝賀所有應屆考生完成中學學習階段，開展人生新一頁。蔡若蓮出席一個書展活動時表示，應屆考生過去斷斷續續要停止面授課堂，但從放榜看到他們的努力成果，今年的各學科成績和往年差不多，希望考生能夠把握機會，因應興趣及能力追尋夢想。內地港人子弟學校由2024年起獲准參加文憑試。蔡若蓮表示，隨著大灣區發展，越來越多來往兩地的家庭，當局正研究一套機制，包括課程監管及文憑試安排，有關技術層面會待方向定好之後再公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但是明早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5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周中期持續酷熱及天晴，市區最高氣温可達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李志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較早前在東區走廊近住愛秩序灣的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而家呢一段東區走廊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是封閉，咁一帶的交通咧繁忙嘅，來回方向的龍尾分別去到愛東邨同埋筲箕灣崇真學校。咁就喺東區走廊近住愛秩序灣，因為處理較早前的意外咧，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至於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爾頓中心曾經有壞車拖走了，即能夠提早晨，而家龍尾去到青沙公路近大圍新村，同埋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在啟田道迴旋處近住鯉魚門道，較早前的壞車都已經拖走了，而家主要是觀塘道去鯉魚門道方向的交通比較擠塞，車龍排到近牛頭角下村。將軍澳道落返去鯉魚門道就比較車多少少，車龍就消散。 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近星河名居。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芝劳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在封路方面，提大家，铜锣湾的摩顿台因为水管急收，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的一段摩顿台部分行车线仍然都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黄珠路龙门居去屯门、沙头角公路马屋边巴士站来回，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是一名拥有高超技能的追击手女兵，性格独立，敢做敢当，更加是一名巾帼不让须眉的强兵。进入军营之后，就视燕破岳为最大的对手。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翻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啊！新聞之前咧，我哋傾緊喺東華三院黃弗南中學咧，有一位中五嘅男學生，因為頭髮過長，被學校咧指佢違反儀容嘅規則啊！咁咧，佢就住事件咧，係向平機會作出投訴嘅呢件事嘅。頭先咧，我哋新聞之前同緊中學校長，本身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嘅鄧飛校長傾緊，請翻鄧飛出嚟先，鄧飛。 是你好， 是不好意思，刚才打断了你，你就讲到关于社会风俗的改变和学校管理之间，是不是需要我的问题是不是需要与时并进，那你刚才就还有还未讲完的，请你补充埋好吗？ 是即是呢，社会上面总会有，在一个多元社会里面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行为都会是即是会有发生变化，这个是正常的。咁但係作為學，即係喺我呢個社會不缺乏呢個寬容嘅空間，容許大家去嘗試空間。咁但係作為學校嚟講，係咪真係要喺一個社會風俗變遷嗰方面要跟到咁貼咧？係咪可以稍為向後勒一勒，即係勒馬嘅勒啊？啊，係咪唔使跟得咁貼咧？跟車跟得咁貼，係容許學校咧有少少可以即係維持翻原本嘅一個社會風俗習慣。咁然後同學仔如果佢畢咗業之後，佢去到一個更大嘅一個社會空間裏邊嘅時候，佢再嘗試可能會更加好咧。始終中小學嚟講，更加多嘅都係啲未成年嘅人士啊嘛。係咪真係要所有嘅社會變遷都要學校跟到咁貼切咧？呢樣嘢我係有保留嘅。 好啊，唔該曬你啊，鄧飛，多謝你。鄧飛咧係一位中學校長嚟嘅，本身咧亦都係立法會議員。林志恩啊，呢一個係即係教育界人士啊，就住用一個學校管理啦，同埋用一個即係社會嘅文化嘅角度咧睇今次嘅事件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頭先都提過啦，關於呢件事件咧，仲有一個即係法律角度咧，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咁啊我哋頭先討論到梁國雄案啦，或者我都喺度補充一下咧，其實终审法院在裁定了梁国雄案胜诉，梁国雄胜诉之后呢，咁其实亦都是意味着呢惩教署的工作守则呢是违反了性别歧视条例的。不过呢惩教署的后续处理呢其实亦都引起了一些囚权组织的关注。因为呢惩教署为了配合终审法院的裁决呢，就决定在2021年的2月之后呢，就着在囚人士的剪发安排呢是作出了新的做法。 佢哋咧係要求所有嘅定罪人士，即係不論男女咧，都要按指示保持合適嘅髮型。如果有在囚人士因為個別嘅理由係唔願意剪頭髮咧，就係可以按住佢嘅情況提交理據再作評估。咁就即係話咧，唔單止係男囚犯要剪頭髮啦，女囚犯咧由原本嘅可以去保留自己頭髮嘅長度嘅呢個規定咧，係改變到咧係女囚犯都要剪頭髮。嗱就住呢一個事件咧，其實今次中五學生林同學咧都有喺自己嘅社交媒體嗰度講嘅，佢就話咧唔希望咧係即係平機會介入調停之後咧，學校係為咗符合性別平權條例咧，係令到女同學咧都冇辦法束長髮，咁啊認為咧咁樣反而咧係一個本末倒置。 咁亦都有一啲報章咧，即係就引述一啲喺即係中學任教嘅校長咧，就講咧，其實過去咧，即係除咗呢啲關於頭髮嘅爭議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啲學校咧，就住譬如女學生係唔想著校裙，即係佢可唔可以著褲翻學咧，或者佢係咪可以即係唔係用女廁嘅咧？咁呢一啲咧，即係都有一啲學校咧有處理過啲類似嘅問題嘅。咁但係咧個校方嘅講法咧，就係佢哋諮詢咗即係一啲專業意見之後咧，就校方自己安排嘅，就容許個別咧嘅女仔可以著褲翻學，同埋喺校內咧就提供性別友善嘅廁所。咁如果喺學校管理角度嚟睇咧，就係都要睇翻佢哋學校嘅校情啦，同埋嗰啲資源咧係咪容許佢咁樣做，並且咧都要睇翻譬如嗰個學校咧佢有冇一啲宗教背景啊，或者佢嘅辦學理念啦，而唔能夠完全咧吸納曬咧以平權為理由咧，即係所作嘅學生嘅要求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頭先即係阿鄧飛所講啦，可能咧有一啲即係社會文化風俗係行得快過學校嘅，咁而學校就未必完全吸納到呢一種嘅改變啦。 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欢迎大家咧就住呢一件事咧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请嚟一啲法律界人士一齐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继续讲我哋祖国嘅外交辞令。好常聽到咧，就係話有啲國家會有啲好不可告人嘅意圖。我哋通常咧，英文我哋可以叫做 ulterior motives， ulterior motives， U L T E R I O R， motives 系 M O T I V E， 有 S 系眾數啦。OK， ulterior motives 呢個我哋喺法律上都成日用到嘅一個字嚟嘅，唔係講出嚟嘅，有啲暗地裏有嘅一啲意圖。咁你可以话某个国家系唔能够隐藏佢哋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嘅，始终会系被揭露出嚟。你可以话呢个国家咧 cannot hide its ulterior motives of something。OK， 日常生活亦都可以用嘅。I suspect that there are ulterior motives on this part。我怀疑，我估计有可能咧，呢、这个人咧可能其实有啲不可告人嘅意图嘅。OK， 就唔系咧。本身佢口讲嗰个原因咁简单嘅。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討論一下咧，有關一個中五嘅學生咧，就住學校嘅髮禁嘅要求咧，向平機會作出投訴嘅事件。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嘅嘉賓，佢係平等機會委員會嘅前總主任，本身咧亦都係一位大律師嚟嘅，而家有束建銘大律師喺電話旁邊。束建銘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关于今次呢一个法禁嘅事件咧，男学生林同学咧就引用咗呢一个梁国雄案咧，就指出其实终审法院都已经睇到咧如果要求男囚犯同埋女囚犯喺头发长度嘅规管上面有所不同咧，系违反性别歧视条例嘅。咁佢就引用呢一个嘅法律原则咧，认为学校咧唔应该对男同学咧有一个法禁喺度。你认为这个法律原则这样的应用是否适合？ 他就引用个案例的。 嗯。 那个问题来讲呢，就梁国雄那个案例呢，就不可以直接去在这个囚犯的情况和学生的情况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呢，就不可以直接比较的，或者直接适用的。因为呢，就大家那个背景，即是那个法禁那个背景呢，是不相同啊！嗱，我这个学生的个案呢，在我以前做平经会的时候呢，耐不耐都有啲学生会做呢一类的投诉啊，就要一定睇嗰个学校的规则是点样写法吓，然后跟住呢，就是睇下学校的解说的原因是可唔可以符合到案例所列的几个的理由，去评定嗰个个案或者个要求系有冇触犯呢个性别歧视咯。 当然我哋暂时咧仲未听到学校嗰方面嘅解释啦，因为而家处于一个调停嘅阶段。但系单从咧林同学喺网上面嘅影片去透露咧，学校主要系用两个观点咧去向佢解释点解男同学咧系要束短头发嘅。第一咧就系话咧会影响校誉啦，如果俾佢束长头发。第二咧就系话咧一个卫生嘅问题啊，因为讲紧咧如果男同学束长头发咧，可能会睇起上嚟唔整洁啊，或者咧系有一啲清洁卫生上面符合唔到健康形象嘅问题。咁你认为呢两个解释系唔系足以去到解释到点解喺呢个过程入边啦，男同学会认为自己个待遇系比起女同学差嘅？喺个头发嘅处理上面呢个情况。 因为就算终审嗰个梁国雄个案例咧，佢都系引用咗欧洲人权法庭的另外一个的案例，在这个捷克的国家，针对这个国家那个情况的。那我们要看几个情况。如果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法禁是不是只是对男不对女呢？这样其实呢，我完全不清楚他只是讲他的那边的故事啦。咁要睇下就係话嗰个法禁嘅守则啊。因为我过往嘅经验呢，见到学校嗰啲规矩呢，其实第一呢就一定係有男学生同埋女学生嘅规定嘅。通常嚟讲呢，就男学生呢就即係唔可以太过长长遮耳仔呀，或者係到耳仔边啊。女仔呢就係即係至多咧，就只能夠平時嘅環境咧，就係即係掂到個肩膊，或者係有啲學校咧，就算你長頭髮都女同學咧，都要扎起嚟嘅。咁樣咁就如果係單憑呢、這個衞生啊個問題咧，就係學校需要解説點解男同學長頭髮嘅時間係。这个会影响卫生，而是女同学长头发的时间是不会影响卫生呢？这个就变成来讲呢，就有个不同的要求的情况底下呢，你要解说咯。但是通常来讲呢，就在学校的情况底下呢，就未必一定是用这个原因咯，反而用那个即系嗰个规矩，嗰、那个即系习俗啊，social convention 啊，嚟去解说咧，就比较嚟讲咧，就即系合理啲，同埋可以接受啲咯。 你头先提到咧，过去平机会咧都有收过一啲类似嘅投诉嘅，但系其实平机会咧受唔受理呢一啲嘅投诉咧，系基于一啲咩准则嘅咧？ 因为嗰个性别歧视条例咧有呢个教育范畴嘅，如果在教育范畴里面呢，对学生男学生或者女学生里面呢 是有不同的要求而是基于性别的时候呢，而产生的后果呢是有个不利的后果，或者是令到某一方面呢，即我哋叫做话较差对待。咁男同学，而家呢位投诉者呢，就佢係男仔啦。咁佢话啊，有个唔同嘅法金喎、哦。对于我嚟讲，我唔可以好似女仔咁样速长法喎、哦。嗱、啊、呢、這个就小心啦。啊，法例嘅唔即係嗰个平等机会呢，就唔係等于平等。即是话女仔长头发，我男同学呢，我就一定要等于女仔咁样一样要长头发，唔系囉。就是话睇下佢嗰个实施嗰个限制两性嘅性别嘅同学嘅时候呢，就佢有冇理由去支持去加施呢个限制喺某一个类别嘅或者某一个性别嘅同学度。 嗯，你剛才提到呢，即係去加施呢個限制，其中一個可以睇嘅角度就係、是、即係 social convention 呢個社會傳統啦。咁但係我哋剛才呢都同上一位嘉賓傾過、就是，就係其實社會傳統或者社會風俗呢樣嘢呢係不斷喺度變遷緊。喺法庭上面要去證明到底社會對於男同學速長髮嘅接受程度而家係有冇一個改變，或者去到一個點嘅地步，其實會唔會係好流於主觀嘅判斷，或者好難去證明？ 去证明呢，其实呢这一个问题呢未必是一个即是社会的关注，或者甚至是教育界的关注啦，是吧？咁我记得呢我在平机会做而讲緊公元2000啦，都有同当阵时的教协呢就这个学生的服饰啊，即是校服的要求啊，或者头发的安排呢都有做过的一个嘅普查嘅，咁啊翻嚟虽然唔系好大型，但系翻嚟咧都系倾向咧都系即系男仔个头发短个女仔咧系接受嘅，因为当阵时仲有一个比较更加前卫嘅问题咧，就系话有出戏叫《春光乍泄》啦吓，咁啊咁梁朝伟着裙，咁点解男仔翻学唔可以着裙咧，着校裙咧咁样，咁呢啲。变咗嚟讲，如果你硬邦邦一定要话男同埋女系一式一样嘅咧，呢、這个唔系，呢个唔系咁样，法例唔系咁样要求，或者法例掉转头嚟讲咧，法例系准许人哋系有唔同嘅服饰安排嘅，或者要求嘅。最重要佢呢个服饰要求咧，系可唔可以符合到法例俾佢嘅解释咯？我同意社会的风俗呢是可以因应时代的转变而有不同的。咁但是呢就是话有啲一啲客观的数据，唔系呢位同学我喜欢长头发呢、這个就系等于我嘅人权咁样，唔系囉。我諗即系亦都值得嘅呢，就系话即系一段时间呢系去睇睇个民情嘅转变。特别呢就系话亦都要睇下中学生、小学生或者大学生，我相信大学生咧未必喺个服饰嗰度咧有咁即系咁嘅要求，系嘛？或者调转头，点解中学生唔可以唔着校服翻学咧？大学生可以咧咁样？咁呢个就即系要睇嗰个环境同埋嗰个个案自己本身嘅独特性咯。咁样。 O K， 仲有一个问题想问咧，就是、因为其实投诉人咧，其实佢就背后有一个期望啦，就希望系推动其他学校咧都废除呢个法禁嘅校规嘅。嗱，我假设啦，呢个投诉如果最终系成立嘅话咧，其实会对于其他学校有啲咩影响嘅？还是学校都可以仲自行决定佢哋嗰个学生仪容服饰嘅咧？ 嗱，因为而家呢个同学咧，我假设佢个个案真系去到法庭嘅话，啊，咁、那个情况底下咧，佢唔同梁国雄咯。梁国雄个个案咧，又因为同惩教署啊嘛，系要透过司法复核啦噃。 嗯， 咁佢一定系当中都有一个考虑咧，就系、是、同性别歧视有关。但如果呢个个案咧，就系、是、话要去咧做一个民事诉讼，啊，民事诉讼咧要告间学校。 嗯， 咁但系如果出嚟嘅结果，即系裁定嗰间学校系性别歧视嘅话咧，咁又有个涟漪效应啦。就会令到其他学校呢就要考虑啦。啊，考虑究竟法禁 系咪会有性别歧视呢？咁样，咁即系会呢个嘅震荡，我咁讲震荡啊，因为我哋自己，我谂在座当中无论男仔女仔都读过书噶嘛，系咪先？我哋嘅时代有法禁噶嘛，但系呢个法禁系咪叫做合情合理咯？咁样，咁就未来系会点样呢？同埋佢可唔可以挑战成功呢？即系我都即系想睇睇个情况咯。咁但系我个人睇咧就系话，响学校嘅环境里边系有个特别嘅要求嘅，同埋有个特别嘅情况嘅吓。咁、如果讲紧纪律啊，或者讲紧整齐啊各样嘅时候咧，就唔同即系其他嘅情况咯。特别系即系中小学咁咯，好唔好？ 好啊，好多谢你嘅分析。咁啊，好，拜拜。束建明咧系平等机会委员会嘅前总主任，本身都系一位大律师嚟噶。咁啊，喺而家咧，我哋亦都揾嚟咧另一个教育界嘅朋友咧，同我哋分析一下呢一个议题啊。电话旁边咧有兆基创意书院嘅校长许汉荣校长喺度，许校长你好。 大家好。 许校长啊，我知道咧，你哋兆基书院咧就冇就住学生嘅头发长度咧有规定嘅。咁校内咧可能都会有男学生留长发嘅情况。咁所以以你哋嘅校风嚟讲咧，就应该唔会出现今次呢个投诉啦。咁但系你自己又点睇呢一个男学生佢提出嘅观点同埋诉求咧？ 我自己嘅睇法就，我谂站在即系学生成长嘅角度去睇咧，其实我觉得。即係今日都有好多討論啦，咁但我真係覺得同學去到而家呢個年紀呢，有一啲即係佢自己對於性別或者對於自己一個異用呢嘅一啲睇法呢，我覺得係好正常一件事嚟嘅。即係我諗有時唔係話校規就等於可以規管曬佢所有呢一啲嘅成長需要。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今次同學提出嘅呢一個即係訴求啦，我唔知可唔可以當係佢有一個訴訟啦，但希望提出呢個訴求，讓大家去討論究竟喺學校，譬如校規應該係點樣？同學喺學校裏面嘅一啲行為規範，究竟要規範到去幾闊呢？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討論咧，係慢慢可以喺個教育界度開展。 剛才鄧飛提出了一個觀點，就說即其實社會上面的文化風俗可能會變得快過一些學校的校規的轉變，學校未必完全可以將這些改變納入到在他們個對學生的管理上面，你怎麼看他這個觀點？ 我想要看看大家究竟對於即 我想都大家都明白的，有一件事就是譬如有些學校的校規他可能有一些規範咧，甚至比法律更加嚴謹都唔定。咁我哋就要睇下啦，究竟呢一啲咁嘅規範係唔係一個合理嘅規範咧？定係其實我哋已經可能所謂即係我哋已經管多咗，即係其實社會都冇咁嘅要求，但係點解學校有咁嘅要求咧？即係我諗，如果好單純淨係講話啊，學校有紀律嘅要求，我對佢哋有一啲即係紀律嘅要求，而呢啲要求咧，其實已經超出咗。即係一般嘅社會認知同埋規範，咁究竟仲係唔係適合咧？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自己個人咧，我係有啲保留嘅。 亦都有教育界可能會擔心咧，如果即係我哋放寬咗個法禁，可能會有漣漪效應。譬如都可能會有人提出，咁點解即係男學生又唔可以著裙咧？咁所以就認為而家呢一個嘅討論咧，可能會即係引起呢啲問題。你又點睇咧？ 我真的不覺得男學生穿裙會有問題喎，即係呢個同佢學習、同佢成長之間係咪有必然嘅關係呢？我又唔真係覺得係應該咁樣睇。有好多學校裏面一啲嘅規定，即係當然啦，即係你入到去一間學校度，你決定去間學讀書，你覺得呢啲規定你願唔願意接受？你接受先至去呢間學校讀書，咁可能係一個即係角度去睇呢件事，但係如果我哋整體睇翻年輕人嘅成長，佢哋有好多唔同嘅需要嘅時候，究竟校規係咪其實有一啲嘢都係即係扼殺緊佢哋成長嘅需要咧？咁我覺得呢一種嘅討論咧係重要過究竟係唔係會造成所謂漣漪效應？男同學著裙，我個人覺得係完全冇問題，即係等於點解即係唔可以容許女同學可以選擇著褲翻學一樣啫嘛？ 好啊，好多谢你啊，许汉荣校长，时间所限，同你倾到呢度啊，希望仲有机会同你倾多啲啊。之后，许汉荣咧系兆基创意书院嘅校长嚟噶。关于呢一个议题咧，我哋讨论到呢度啦，因为好快咧就要听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东区走廊近爱秩序湾咧，较早前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的交通少少繁忙，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在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窝打老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今日五大跌幅股份 GBA 集团、长盈集团、信隆控股、国贸控股和方圆生活服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8.17， 瑞士法郎 0.971， 加元 1.288， 人民币 6.754， 英镑对美元 1.199， 欧元对美元 1.021，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5。港金报15,980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712.56美元，港汇指数系100.8，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近住爱秩序湾嘅意外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封路都系重开噶啦。咁另外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窝打老道嘅意外都清咗场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落去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的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口挤塞的，龙尾就去到考明街，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窝打老道挤塞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渔港湾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车多缓慢，影响埋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咯，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呢一段車多繁忙，龍尾去到安定村。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屯門黃珠路龍門居去屯門、沙頭角公路孟屋邊巴士站來回、青嶼幹線小濠灣去迪士尼同埋清水灣道、德望學校上斜去西貢。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揾到人喺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还可以多些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丰富自己的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 盛装。 陈慧仪去咗巴黎，揾到品牌总部负责人安东尼，展出自己对盛装嘅理想同未来商业改革方案。安东尼更加跟佢到中国见新买家。萧红雪接到项庭锋电话，话总部对盛装嘅人士会有重大调整。究竟陈慧仪提出乜嘢新方案，令总部支持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林志恩喺度。林志恩啊，呢几日咧香港嘅天气就好热啦，而家咧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都系生效噶。不过咧，我谂喺大家嘅社交媒体上面咧，就会更加关注英国嘅情况啊。事关咧，佢哋即系最近咧就录得啊一个破纪录嘅40.3度嘅高温啦，而伦敦咧亦都系宣布咧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很多地方都发生火警，特别是在一些乡郊的地方有大火烧毁农田和房屋的情况。在我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都看到有一些在英国居住的朋友就说昨晚的情况稍微有少少的舒缓和好转，但是他们的气象部门也都说其实现在这个热浪仍然会在未来的这个星期都持续的。 是啊，咁嗱，当然啦，大家都会估到其实最大原因是同全球暖化有关系啦。咁不过有啲专家个讲法呢就是其实热浪就一直都存在嘅。咁以前过去呢英国都试过经历一个月嘅热浪嘅，就是1976年啦。咁但呢因为今次呢其实嗰个温度呢就比起过去更加高啊。即係过去呢1976年嘅热浪呢就大概摄氏 35.9 度啦。咁今次呢过去几日呢其实英国个温度已经去到差不多40度咁多。咁所以就反映呢个热浪嘅问题呢其实係比起以往更加严重嘅。咁所以啦即係从一个应对嘅角度去睇，即係当然大家会諗啦，就係英国同埋其他欧洲国家係咪已经准备好即係呢个热浪来袭呢。因为热浪呢除咗会引起山火之外呢，其实亦都会可能导致铁路弯曲啊，同埋有啲建筑物呢可能本身呢就唔係为咗一啲咁炎热嘅夏日而设嘅。譬如一啲旧式嘅房屋呢佢哋未必有冷气啦。咁反观翻香港嘅情况，其实我谂都唔止系欧洲，其实香港呢几日咧，头先高富慧都讲好热，同埋总管呢几年咧都见到嗰个秋天咧同冬天咧，好似已经冇以前咁凉啊，咁冻啊，咁夏天又越嚟越热啦咁样。咁随住个气温上升咧，即系香港我哋市民有啲乜嘢方法去应对咧？尤其是有一啲嘅朋友系住喺劏房啊，或者一啲即系天台屋嘅情况咧，咁佢哋又唔方便开冷气嘅话，其实就会更加热啦。 关注欧洲的热浪情况呢，当然我们都即同时要反思气候变化和我们生活的关系啦。补充一些资料，除了英国之外呢，其实正如刚才林志恩讲到，欧洲有很多的国家呢都受到持续的热浪侵袭，包括是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希腊都有这样的情况。以法国为例，他们的西部南特气温呢就去到破摄氏42度嘅記錄啊，咁而西班牙咧喺星期一嘅時候咧，亦都係錄得43度嘅高温。除咗話會即係令到嗰度嘅居民啊好唔舒服啊，其實城市嘅運作都受影響啦。你頭先提到鐵路彎曲啦，咁而一啲干旱啊引起嘅問題咧，其實除咗係山火或者啲基建受影響咧，譬如即係外國可能個農業發展大家比較重視嘅時候，其實都會咧即係影響佢哋個 農嗰嗰、那個即係務農方面嘅運作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好關注就係即係外國到底佢哋用一啲咩嘅方法咧，去到渡過今次嘅熱浪咧，特別係好多歐洲嘅地方咧，佢哋本身位處於温帶啊嘛，無論係個城市嘅建築啦，或者係本身嗰啲居民嘅習慣上面咧，其實都未必係好適應有咁炎熱嘅天氣嘅，譬如我知道咧有部分嘅英國嘅民居入邊咧，可能都未必全部係有冷氣，或者就算係有冷氣，可能都唔捨得開啊，因為咧講緊嗰個燃料費用咧，即係最近歐洲嘅燃料費都好高啊，咁所以其實熱浪咧嚴重起上嚟咧，係可以造成人命嘅傷亡嘅。咁啊，譬如睇翻關於喺歐洲至今啦，因為中暑等等嘅病症咧，而喺呢一波熱浪之下嗰個死亡嘅人數已經高達1500人，所以呢個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大家要去想一下怎樣去在這個氣候之下去生活之餘，亦都反思一下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去減緩這個全球暖化的速度呢。 那你剛才提到說英國有一些民居沒有冷氣，其實英國有一些地下鐵路的路線呢，我都記得是沒有冷氣的，即是是要開窗的，當然現在非常會悶熱啦。另一樣呢就是剛才高夫提到可能因為多咗人會開冷氣，其實酷熱天氣都會導致一些電力緊急的狀況的，會令到那個能源價格提升啦。尤其是近排因為俄烏戰爭，其實已經令到那個天然氣的供應是比較有擔憂的情況，所以歐洲其實都擔心在冬天的時候會不會因為天然氣不足而難以過冬，甚至導致一個能源危機，這個都是他們長遠一些的關注點來的。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 1872311，無論你是想跟我們講下最近在歐洲的熱浪的問題，抑或是在香港這幾天都面臨即很酷熱的天氣，你自己是怎樣去過的呢？有沒有什麼消暑的方法，又或者你會看到這件事件和全球暖化或者我們和環境之間的關係，有沒有什麼意見想跟我們分享一下呢？都可以打電話上來，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林子欣，這個時候我們請來一位嘉賓和我們分析一下今次歐洲的熱浪，有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現在在電話旁邊。梁榮武你好。 Hello， 两位好。 梁榮武啊，我哋从嗰个气象角度啦，点样分析今次欧洲去遇到呢一个嘅热浪咧，同埋点样样去睇佢嗰个持续嘅时间，同埋嗰啲温度系攀升到一个咁样样嘅历史新高咧？ 如果一啲天气嘅状况系破纪录咧，咁当然咧就有啲巧合嘅情况出现嘅，即系唔系经常都会发生嘅。咁譬如讲英国啦，因为即系香港人同英国都有啲特别嘅关系啦，好多亲戚朋友喺嗰边咧。咁英国即系今次嘅破纪录都几夸张啦，因为超过40度系从来都未试过。点解英国咁热咧？睇翻即系英国气象局一啲气象专家嘅解释咧，其实就系欧洲一啲热空气吹咗个英国，呢个系主要嘅原因。咁当然啦，即系英国自己本身都好天，太阳好猛，因为喺呢啲我哋所谓中纬度嘅地方咧，佢哋夏天嘅时候个阳光嘅时间好长嘅，15-16个钟头甚至16个钟头有多咁样。咁就点解欧洲嘅热空气吹咗过去咧？其实欧洲仲熱過英國，歐洲的內陸呢40多度呢是內中都會發生的。今次熱浪呢就正正出現了這個現象，就是因為有一個高空的反氣旋呢，我們叫做高壓脊又好反氣旋又好呢，就是籠罩住歐洲法國啊、西班牙啊甚至東歐那個地區，就使到連日都是很好的天氣。內陸嘅情況咧，就係、是、嗰、那個風勢好微弱啦，咁所以啲熱力就散唔到啦，咁所以就累積咗好多熱嘅空氣，咁就因為嗰個反氣旋嗰個位置咧，就令到嘅氣流會由歐洲內陸吹到去西邊嘅英國，咁所以英國咧就會受到呢啲較為熱嘅空氣影響啦，再加埋本身個條件已經係一個好天嘅情況。咁其實呢個情況呢，即係有少少類似香港 打風之前，我哋所謂漚風啊，都係咁嘅現象嘅。因為如果大家仲記憶嘅記到嘅話咧，我哋對上一次破紀錄嘅酷熱咧係 36.6 度，咁當時咧就係、是、超強颱風天鴿襲港之前一日，咁受到呢個超強颱風嘅影響咧，嗰、那個氣流咧就係、是、由中國大陸吹過嚟香港嘅。因為中國大陸喺內陸嘅地區啦，日頭曬到好興嘅時候咧，個温度高過香港好多，可以去到30几度啊，甚至北京出現過40度都唔奇嘅，係咪？咁所以啲熱嘅空氣受到個颱風嘅環流影響，吹咗嚟香港，再加埋香港都受到一啲下層氣流影響等等咧，就係、是、會出現破紀錄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其實即係今次歐洲嗰、那個熱浪咧，就係、是、因為一啲移動緩慢嘅高壓脊，個意思即係話咧。佢製造一個好嘅天氣，唔係一日，唔係兩日，而係幾日。咁所以呢啲熱嘅空氣咪聚積，一路咁個温度一路咁攀升咯。咁呢個咧就其實就引到另一個問題，點解會一啲咁強嘅熱浪出現，持續時間咁長咧？有啲科學嘅研究咧，就係話呢個同氣候變化有關嘅。咁如果大家即係有留意氣候變化嘅科學嘅數字咧，會知道嚇、啊、過去100年，我哋全球嘅平均氣温大概升咗1度多啲。咁呢1度多啲，其實睇起上嚟一個好細嘅數字啊。咁但係其實咧，喺嗰個温度，即係我哋一年365日，每日有好多鐘頭，嗰、那個温度嘅分布咧，由以前嘅一個所謂靜態嘅分布，即係對稱嘅，即係有啲地方係凍，有啲時間係凍啲，有啲時間係。熱啲，有啲時間適中咧，一個咁樣嘅對稱嘅分布咧，就而家就偏側咗去熱嗰邊啊，即係話我哋出現嘅温度嘅情況咧，往往都係偏熱嘅多啲。咁所以全球氣温雖然只係升一度啦，但係就會令到啲酷熱天氣出現嘅頻率係大咗好多。今次科學家研究咧，又是英國受到史無前例嘅熱浪啦。佢話因為氣候變化嘅影響，咁強嘅熱浪咧，比起以前都有噶，以前都有熱浪噶，不過冇咁勁啫。比起以前個頻率咧，起碼超出10倍，當然個強度亦都大咗。咁所以就有近因、有近因同埋遠因。遠因咧，基本上就係全球暖化。剛才我聽到你哋講咧，都講到即係呢個全球暖化、氣候危機啊等等嘅問題咧，我哋都要即係好認真去處理。如果唔係，呢啲咁嘅熱浪咧，就會係越嚟越頻繁、越嚟越犀利。咁、 okay. 就殺人於無形啦。 嗱、你頭先提到其實英國同歐洲嘅熱浪咧，即係有一啲嘅偶然因素啦。咁就再加埋個全球暖化，就令到個熱浪出現嗰個頻率係更加高嘅。 冇錯。 我就想知道，因为其实现在讲到全球暖化呢，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叫不可逆转的阶段呢？还有我们所讲的一些碳排放的策略呢，其实对于去舒缓那个全球暖化呢，现在有多大的进展？ 讲回你第二个问题先，现在我们那个碳排放的问题仍然是非常之严峻的。我哋即係喺2015年巴黎峰會，即、就、係、是、全球190几个國家，大家都共同有個共識，就話我哋要處理呢個咁嚴峻嘅問題。2015年到而家已經7年啦，其實我哋睇唔到嗰個碳排放有任何減緩嘅跡象。咁、所以我哋係累積喺大氣層嘅二氧化碳同埋温室氣體咧，仲係不斷咁攀升嘅。咁所以我哋睇唔到一個舒緩嘅跡象啊！咁你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會唔會有一個 point of no return， 都已經衰到冇得翻轉頭啊？嗱，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都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因為如果我哋真係已經過咗呢個不能回頭嘅呢個點嘅時候咧，咁就老實講，做嚟做咩咧？減碳嚟做咩嘢咧？還掂都翻唔到轉頭咯，咁我咪碳埋呢10年8年咁算數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咧就係、是、第一，即係喺個心態上面，我哋唔好諗呢樣嘢，唔好諗呢樣嘢。無論係過咗又好，唔過又好啦，我哋都要努力去減碳，希望可以扭轉個局面。OK， 咁呢個就係我哋心態上面，我哋應該採取一個態度。第二樣嘢就係科學上面咧，的確。科學家是擔心有這個情況出現，但是什麼時候會出現呢？不知道。為什麼呢？問題很複雜的，因為我們說的那個氣候的問題呢， 唔係淨係講個大氣層啊，係成個地球啊、河啊、海洋啊、樹林啊、生物圈啊、冰凍圈啊，即係啲冰雪啊等等咧，都會有一個互相嘅作用。呢、這個互相作用咧，有陣時會產生一個放大嘅效應嘅，即係話原本因為增加呢個温室氣體，可能會使個温度上升。但是因为一些正反馈的作用的话呢，那个温度呢会上升不止一度的，原本温室你看是升一度的，因为很多其他的複雜的反馈作用呢，到最后结果可能升两度三度都不定。咁但是这些这么複雜的大家很多不同的系统的互动呢，老实讲科学家都不能够完全掌握。咁所以而家我只可以说科学家是担心有一个不能逆转的情况出现。但是大部分的共識都是說我們未到這個地步、 okay. 而在最近即是去年即是聯合國的 IPCC 即是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出了一個很有份量很大本的報告呢，都是說、我們現在的形勢很緊急，但是還有時間去處理的。那就是答回你的問題、我們應該在現在科學的共識上面，我們未去到這個回不到轉頭這個地步，但是個時間真的很少了。 OK，梁榮武，我想跟進你剛才提到說熱浪是殺人於無形這一點，因為事實上呢即是、今次的極端高溫呢在歐洲呢都造成了過千人的死亡，在很多地方都我想很多即、在香港的人呢就會、未必是很明白為什麼熱浪對於、無論是人類的健康抑或經濟活動的破壞力會這麼強，可能因為 我們香港很習慣了即是有冷氣啦，很多地方都咁、其實點樣去理解呢啲歐洲地方喺管理嗰、那個即係極端氣候之下我哋人嘅經濟活動同埋人類健康係咪有做得不足嘅地方咧？點解會有咁嚴重嘅人命傷亡咧？ 首先講呢個熱浪個殺傷力啦，因為熱浪咧就唔同其他嘅極端天氣。是我哋睇到嘅其他極端天氣，譬如話出面落緊雹，我哋唔會出街；譬如話出面係打緊大風或者有龍捲風，啊，我哋睇到嘅出面行雷鳴鳴波浪咧，我哋都唔會即係盡量會走埋一個安全嘅地方。咁所以咧，熱浪係冇咗一個好 dramatic 嘅畫面啊，即係冇一個震撼嘅畫面，咁就變咗我哋唔係好覺佢嘅嚴重性。正因為咁，我哋嗰個意識就降低咗。譬如我哋最近即係香港都有個不幸事件啦，有個後生仔廿幾歲踢波嚇，即係好熱嘅情況底下踢波，咁跟住中暑就死咗啦。咁呢啲就係因為嗰個熱浪呢個問題咧，唔係有嘢俾你睇嘅嚇。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殺人於無形啦嚇。咁第二樣嘢咧，其實即係而家我哋到而家歐洲熱浪死咗千幾人啦，其實好大程度上面咧，歐洲已經是做了很多適應的措施，具體仔細我就不知道了。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因為2003年的時候出現了一個相當強的熱浪，當時我剛剛在英國牛津上堂，英國都很熱，但是歐洲就更加熱，就只是法國呢都已經死了30,000人，整個歐洲死了70,000人。咁、你比較一下，即是15年前，即是2003年，不是19年前，到現在呢同等強度的熱浪，當時死了幾萬人，現在死了千多人，咁其實可以睇到佢哋喺吸取咗2003年個熱浪嘅時候咧，已經吸取咗啲教訓嘅。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具體嘅佢哋嘅措施，我唔知啦。相信即係可能有啲即係防暑嘅地方啊，俾一啲需要嘅人去休息啊，或者可能好多大嘅機構都開始會有冷氣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其實係我哋係。歐洲又好，全世界都好啦，係因應過去嘅極端天氣咧，已經係採取一啲適應嘅措施。咁但係要強調一點咧，適應咧係有限嘅。我哋人類科技又好，我哋人類本身嘅身體又好咧，個適應能力係有個極限。 咁當呢個極限一過咗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好似骨牌咁樣，即係好多人會好、多人會傷亡噶啦。 嗱，你提到歐洲咧，因為過去經驗都有一啲預防措施啦。其實我哋睇翻香港咧，而家啲冬天都冇以前咁凍，咁而且夏天咧，香港亦都非常之濕熱嘅。其實有邊啲地方咧係即係市民要特別留意温度變化而帶嚟風險咧？如果係香港嘅情況嚟講， 其實香港就相對嚟講係叫做啦嚇、啊，叫做係。比歐洲嘅內陸啊，稍為好啲啊，甚至我哋中國大陸，即係正話都講過啦，經常都有超過40度嘅温度，但香港從來都冇發生過嘅。咁就因為香港就始終都係沿海嘅地區，我哋即係南邊就係南中國海，咁所以當個天氣好熱嘅時候咧，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所謂海風嘅現象。呢、這個海風係由南中國海嗰邊吹過嚟咧，係較為清涼嘅。咁所以到中午嘅時候咧，如果海風一開始，入嚟嘅時候咧，就會稍為消緩咗、舒緩咗嗰個熱浪嘅情況。咁但係即使係咁講都好啦，有時好似我正話所講，偶風嘅狀況咧，啲海風係入唔到嚟嘅，因為基本上個氣流係由內陸北邊嗰度吹過嚟，咁就冇咗海風嘅調節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個氣温可以去到好高啊。過去即係記錄係36.6度啦。咁根據天文台嘅預測，如果我哋嘅一個溫室氣體唔係受到控制，繼續好似而家咁排放嘅話咧，到到世紀末可能會升4度至5度，咁你36.6再加4-5度咧，咁就超過40度。咁、 okay. 所以我哋香港都應該有一個防御嘅措施，即係意識啦。 好啊。 咁其實你話喺邊一個地方咧？ 梁榮武話：唔好意思啊，因為咧我哋就快要聽新聞啦，或者睇下新聞完咗之後，可唔可以同你傾多兩句啊？ 好啊。 及楼宇的室内装修工程仍需暂停。行政长官批示，由7月23日至7月30日凌晨0时，除了维持社会必要运作和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或场所继续正常营运之外，其他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公司或场所，在遵守卫生当局防疫指引要求的前提下，可以有限度营运。派时又要求所有人员继续留在住所，但因为工作、购物又或者其他紧急或必要的原因需要外出人士除外，外出时不能聚集，并且必须佩戴口罩。天气概况，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大约34度。本港地区今晚和天气天气预测天晴，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酷热和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暂时是接近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新华十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落去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这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是接近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是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还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的，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 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啦，留意包装上嘅低盐、低糖、无盐、无糖嘅标签，咁就可以拣食得精明又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玩。 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每一个九十后的男仔二时都梦寐以求有部行走公园必备的暴龙机。仲记得细个的时候，为了得到这件小宝物，我日日废枕忘餐，一出而作，一入再作咁运输。最尾攞到数学100分，婆婆才肯买这份礼物奖励给我。 愉快摸我即刻，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起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有关欧洲最近嘅热浪啊。咁啊，头先咧同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由欧洲热浪咧讲到香港嘅酷热天气问题，请翻梁荣武出嚟先。梁荣武 系喺度。 头先咧就你就提醒到啦，即系喺香港酷热天气咧，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喺打风前嗰啲沤风嘅情况啦。咁啊，请你补充埋啦，关于香港市民啊应对酷热天气之下，仲有啲咩要留意嘅地方或者措施啊？ 其实我想这个都是常识的了，真的就是我们如果不是真的必要的话，就避免在太阳底下暴晒，运动都希望不要在最热的时间，因为朝早十点到就是我们就是下午稍后的四点钟这段时间呢，第一就是阳光很强，第二紫外线都很强，紫外线都我们都是要避免的一样东西，所以这段时间尽量不要在室外在太阳底下进行任何活动啦，咁但係有啲工种就冇辦法嘅，即係我哋即係清洁街道啊，地盤嘅工人啊，好多人都需要喺户外工作，咁嗰啲呢我就希望即係喺个机构啊，喺政府上面呢係会即係做得係认真啲，或者係有啲专业嘅人士，我知道好多而家地盤啊或者其他都有啲所谓职业安全嘅主任喺度，咁但是我哋職業安全可能喺嗰個着眼點咧，都係放喺避免工傷，可能即係跌落個棚架或者其他嘅嘢咁樣。酷熱天氣都有處理嘅，但係我覺得即係而家應該更加加大力度去做一啲指引，甚至規管。對呢班喺户外工作嘅工人咧，一定要有足夠嘅保障。保障就係話，你做一段時間，可能半個鐘頭，可能40分鐘，就一定要休息，跟住咧就飲水，亦都有一個俾佢使體温下降嘅，譬如有風吹嘅地方啦，最好有冷氣啦咁樣。咁所以我諗係好多從好多唔同嘅角度啦。第一，我哋自我教育啦，要避免風險啦。第二咧就係喺工作間咧，或者係工作嘅地方咧，係要有專業嘅人士同埋政府有一定嘅政策去保障工人嘅安全啦。 好啊，好多謝你啊，梁榮武，同你傾到呢度，拜拜。梁榮武係香港氣象學會嘅發言人啦。關於熱浪的這個題目呢，我們就談到這裡。在這個時候呢，我們都要轉個題目啦，林志恩。跟住下來呢，我們就想跟大家講一講呢，關於一些醫管局方面支援居家檢疫人士的新措施。其實呢現在每日那個情報的確診個案不斷咁樣上升啦，好像今日呢都連續第八日呢個確診數字超過3000宗啦。有好多市民呢未必要去到醫院或者一些社區的治療設施那裡呢去到接受一些醫療的輔助，但呢就會留在家裡等個病呢自己慢慢好轉。在這個情況之下，政府除了向他們派發抗疫物資包，當然最近還加了一條電子手帶防止一些感染人士周圍走之外，大家都記得呢現在醫管局呢就有一些指定診所呢可以給確診者去預約，還有熱線去給他們去查 詢一些他們身體的狀況。不過呢，其實在我們科技的配合之下呢，他們上個星期一呢就公布了有個新的服務，可以為新冠確診者呢提供這個遠程的醫療服務。林子欣， 是啊，那個遠程醫療服務呢就包括一個遙距的視像診症和送樣服務，現在都是一個試行的階段而已。主要呢的對象呢就是18歲以上，你病徵輕微的確診者就可以做到一個免費診症、開藥和送遞藥物的。咁診症之後咧，就會有專人咧確認嗰個病人嘅地址啦，而個藥物咧就會係即日啦，或者第二日就送到嘅。嗱，咁講到咧呢個服務好處，當然係對於病人嚟講好方便啦。咁而且亦都咧有助於減輕咧，即係醫院或者診所因為好擠迫咧而導致一啲傳播嘅風險嘅。咁同埋咧，我諗有啲朋友睇開中醫啦，咁因為有啲康復咗之後嘅即係新冠嘅患者咧，其實都仲有一啲長新冠嘅影響嘅。咁有啲人可能睇開中醫啦，咁而可能嗰個實體嘅中醫診所係比較遠嘅，咁呢一種咁樣嘅遙距診症服務咧，就幫助到有一啲人咧係做緊一啲復診啊同埋跟進嘅工作。咁但係講開咧，即係遙距嘅診治咧，當然我哋都會傾到一啲限制啦，同我哋嘅嘉賓，譬如就係、病人咧，如果佢唔係好準確講到自己有啲咩病徵，咁點算咧？又或者咧，有時咧，即係醫生咧，你透過一個視像去觀察病人嘅病徵咧，即係可能難度係比起你面對面是難的。而且病人和醫生即始終沒有一個親身的接觸的話，又怎樣建立到一個即互信的關係呢？一會兒我都可以請教一下我們的嘉賓的。 没错了，其实呢关于这个新的措施呢，林子欣，我还想起另一个角度，就是早前呢都有立法会议员呢曾经向政府提出质询，就是其实呢怎样去加强对于新冠病患者的支援呢，其实都提升了市民去呈报自己确诊的诱因的、因为如果其实你都没有任何的跟进功夫或者服务给到他们的，市民可能就会想了，那我不如在屋企嗰度自己等佢慢慢康复或者好转，而唔去情报，因为费事即系影响到身边可能有人要去隔离啊，或者要入方舱啊等等。咁而一个低嘅诱因咧，亦都会影响到政府咧去掌握嗰、那个新冠病患嗰个数字嘅实际情况咯。咁所以其实我谂有咗呢一个服务咧，可能某程度上都回应到咧议员呢一方面嘅质询。咁、但喺实际操作上面，会唔会面对头先林子欣讲嘅问题咧？或者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嚟医管局的代表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系有医院管理局嘅总行政经理，负责服务转型嘅陈允健医生啊。陈医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你哋好。 陈医生，关于今次呢一个远程医疗咧，或者都先请你讲解一下嗰个服务嘅内容同埋对象啊。因为头先林智恩都提到，如果嗰个病人佢冇一个能够清晰咁样向医生讲到佢个症状啊，或者譬如佢可能掌握个科技点样打开个视像镜头都有困难嘅话，都未必系你哋嗰个服务对象焦点啊。嗬，请你讲解一下你哋呢一个服务嘅对象啊，佢有啲咩特点啊？是怎样运作法的？ 好，其实刚才两位主持都略略讲过，我都再简单讲一讲。其实都好像大家刚才讲的，因为第五波疫情反弹，确诊人数也增加了，那个服务需求呢其实是多了的。我们目前有指定诊所，但是我们都希望呢令到病人呢可以多一个选择，令到他们方便他们呢去接受一些服务。所以我們其實由上個星期7月11日上個星期一開始呢就提供了一個叫遠程醫療服務，這個呢就是接受醫生呢是可以遙距視像診症，同埋還可以有埋呢個送藥服務嘅。我們現在這個遠程醫療服務呢，所以由我們醫生呢就輪流當值啦，每星期呢其實都是7天的運作的。我們的服務對象呢現在基本上就是年滿18歲的新冠病人啦，病人就是符合資格的人士，同埋佢身處香港啦，同埋咧佢係病情穩定，同埋咧我哋咧都會覺得佢係適合咧一個嘅進行一個遠程嘅治療嘅。咁喺呢一個服務嚟講咧，都有幾個特點啦。第一，今次就我哋其實嗰啲合適嘅新冠病人咧，係唔需要親身到我哋嘅指定診所，咁可以減卻咗佢哋唔使佢周居勞頓啦，亦都可以咧提升咗病人咧喺診症方面嗰個體驗。 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咧視像診症嘅結果同埋相關嘅醫療資訊咧，都會記錄翻喺我哋醫管局嘅病人醫療記錄上高嘅。咁所以咧變咗，就算佢哋以後翻翻嚟醫管局去復診咧，其實咧佢今次嗰個視像診症咧，我哋都係會可以睇得翻嘅。第三咧就係、是、其實咧，我哋咧醫生亦都會根據翻病人嗰個臨床嗰個情況咧，去處方呢個藥物，包括咧我哋嗰啲係口服嘅抗病毒藥物嘅。咁而嗰個運作嘅流程咧，大致上就係、是、我哋會而家暫時咧都仲係主動去識別一啲合資格，即係合適合嘅新冠病人啦。我哋會聯絡咗佢哋咧，亦都徵詢咗佢哋同意咧，睇下佢哋會唔會接受我哋呢個遠程治療嘅視像診症啦，同埋呢個送藥服務嘅。咁如果係喺呢個計劃初期咧，而家我哋基本上都會係喺我哋醫管局熱線啦，就係、是、我哋個1836115裏面啦。咁咧嗰啲查詢嘅患者裏面，我哋喺嗰度揀選。咁咧被安排視像診症嘅病人咧，就一定需要咧係要下載咗我哋個 HA Go， 咁亦都係要根據翻嗰個指示去登入啦。咁完成咗診症之後咧，其實就會有專人咧致電咧病人咧去確認嗰個送藥地址啦，同埋咧跟進嗰個藥物咧係咪已經收妥嘅。咁如果嗰啲病人咧係要食呢個口服嗰啲嘅藥物嘅話，嗰啲抗病毒藥物咧，我哋嘅藥劑師同事咧亦都會再打電話去咧，就係同佢哋講解嗰個情況。咁當然咧送藥嗰個包裡面咧都有一啲 information 咧係俾嗰個病人咧，可以等佢哋有需要查詢啊嗰啲都會有嘅。咁而家暫時服務時間咧，我哋星期一至五咧就係朝頭早9點到下晝5點啦，星期六同日咧同埋公眾假期咧就朝頭早9點到1點。咁我哋安排送藥咧，就如果嗰個病人係喺2點前，星期一至五係2點前去處方咧，我哋盡量咧就係令到係即日佢已經可攞到嗰啲藥物㗎啦。咁如果係喺下晝2點之後處方咧，亦都希望佢哋咧第二日中午前咧都可以攞到嗰啲藥物嘅。 Okay.我想問一問咧，因為而家咧其實都有一啲醫護人員係負責呢一個遙距診症啦，想問下咧，佢哋主要係來自即係邊一個嘅醫護嘅專業啦，同埋佢哋進行呢個遙距診症之前咧，即係會需要接受一啲點樣嘅培訓嘅？ 嗱，其實咧，現在嘅診症咧，我哋基本上都係由我哋家庭科嘅同事咧係負責嘅。咁咧就診症其實就同我哋真係喺一個指定診所嘅診症咧，其實係分別不是太大嘅。最主要個分別就係、是原本就係視像啦，原本就係佢真係嚟咗我哋度，咁我哋就就咁睇，我哋就好似平時咁睇醫生啦。如果用視像咧，就係、是、透過嗰個 HA Go， 其實咧就係、是病人同個醫生其實都係會面對面咧可以見到。不過咧就有一啲情況之下就會未必可以會即係適合啦。就好似頭先你哋都有問過嗰個情況。譬如我哋有經驗咧，就係、是、有啲病人咧其實佢係涉及到需要觸診嘅，即係佢雖然係一個確診病人。咁但係咧，佢其實佢要睇醫生嘅原因咧，就因為佢隻耳仔即係有啲液體流出嚟咁。咁呢啲係需要觸診嗰啲咧，咁佢就即係呢啲我哋即係都會建議翻去翻我哋嘅指定診所。咁但係咧就我哋亦都有一啲病人咧，其實年紀比較大啦。咁但係咧佢咧就佢其實佢又可以有屋企人幫到佢咧，就可以即係安得到嗰個HA Go， 同埋都可以操作到咧。其實我哋都係用視像做到嘅。我哋亦都有病人咧係一啲比較偏遠嘅地區。咁咧，其實佢哋都係因為其實如果佢要去我哋指定診所咧，其實都要長途跋涉，真係坐佢都要坐成個鐘頭車先到。咁反而咧，而家中咗呢個視像診症咧，就真係幫到嗰個病人。咁變咗咧，佢哋就可以即係睇到醫生啦，同埋佢可以攞到嗰啲藥物。 我想問咧，有陣時醫生診症咧，除咗觸診咧，可能都需要一啲醫療儀器去到輔助佢嘅診斷啦。譬如如果一個病人話佢氣促咁，可能你都要聽下佢嘅心肺啊，或者如果佢話啊我頭暈咁，可能你都要幫佢度下個血壓啊咁。咁呢啲透過遙距診症咧，個病人喺屋企未必有呢個儀器，或者佢未必識得操作呢啲儀器咧，會唔會影響你哋嘅診斷啊？ 其實而家嚟講咧，我哋當然啦，我哋都希望病人如果喺屋企可以由用到即係我哋嗰啲儀器去，譬如量到血壓啦，做到嗰、那個即係量到血體温啦，或者喺個檢抗藥包裡面，佢可以知道自己嗰、那個含氧個血含氧濃度啊嗰啲，咁呢個都係方便咗我哋診症嘅情況嘅。咁其實大部分病人嗰個診症咧，其實可以喺問診裡面咧都可以睇得到，即係都可以即係估計到嗰個病人啦，即係觀察評估到個病人咧個情況咧係點樣樣嘅。咁當然啦，如果喺個診症過程之中，我哋發覺 其實佢係有啲即係狀況，即係譬如可能真係覺得佢原來佢係有啲氣促，睇落去都見到佢有啲氣促啊，或者真係需要覺得佢係要進一步嘅治療咧，其實我哋都會係建議佢翻去翻嚟我哋嗰度睇嘅咁樣。 嗯，你提到咧就係病人，即係你頭先都提到啦，即係病人如果可能係食咗藥五至七日之後咧，其實個病情都冇乜好轉咧，就應該要自己去到指定診所去求診嘅。其實而家你哋服務過嘅個案咧入邊咧，多唔多出現呢啲要自己去診所求診嘅情況？ 我哋暫時嘅經驗咧，因為都係仲係頭呢幾日啦嚇，我哋係曾經都有病人係有再覆診過嘅，咁但係都係可以用到一個視像嘅方式都可以照睇咁樣樣。大部分嘅病人其實咧，如果係到現在嚟講嚇，大部分嘅病人如果係佢接受咗嗰個視像服務咧，其實都係可以嘅，冇話要再即係冇話需要再特別有啲咩特別嘅狀況啊咁樣樣要再翻嚟啊咁。咁基本上都可以。我哋而家我哋到今日為止啦，我哋有差唔多60位病人咧接受過呢個服務。 嗯。我想咧，好多市民都會關心咧，呢個服務到底有冇額外嘅收費嘅咧？咁樣樣，譬如講緊平時去醫管局嗰度睇醫生啦，咁可能都有藥費嘅喎。咁而家你哋仲有埋個運送嘅流程，會唔會個運送本身其實佢哋都要負擔翻呢個費用咧？ 係。我哋現在咧就係如果我哋嘅合資格人士咧，其實係呢個診症同埋攞藥同埋呢個。本身如果喺我哋指定診所咧，其實嗰啲費用都係豁免咗嘅。咁喺而家做遠程醫療呢個服務裏面咧，個收費都係豁免。如果佢係而家連埋送藥嗰個服務咧，其實我哋都係豁免埋嘅。咁所以如果個病人係即係個合資格人士咧，其實我哋就會係豁免曬佢睇症啊，同埋咧係攞藥同埋送藥嘅服務嘅。 嗱，同埋咧，頭先你提到啦，而家至今服務個案大概有60個左右啦。其實呢個達唔達到你哋預期嗰個服務嘅使用量？ 我哋現在其實因為如果我哋由上個星期，其實7月11號都係9日前啦嚇，咁我哋一路見到咧，而家嗰個情況都係一路都係運作暢順，因為我哋咧一開始我哋做緊個情況都會係要試好多嘢啦，因為第一我哋就要確保頭先大家都有問過個問題啦，譬如我哋送藥，我哋一定要確保到個流程係真係暢順啦，因為我哋今次係第一次送埋藥去俾個病人啦。咁之前我哋要用嗰啲視像嗰啲，我哋其實都需要一啲時間去，即係因為病人嚟講，始終今次嗰個體驗都係佢哋會要可能要自己 download 啲 apps 啊，HA Go 嗰度佢要 download 啊，佢要知道點使用嗰啲咧，我哋都要一啲時間去令到個病人適應，同埋我哋自己個運作咁樣。咁所以咧呢幾日嚟講咧，我哋咧都係一路都做緊，咁亦都個服務其實我哋都自從上個星期講完之後咧，我哋開始市民嘅查詢亦都多咗嘅，咁我哋亦都係咧。因應緊嘅情況咧，我哋亦都係希望可以咧，就係再多啲。其實我哋都係一路係擴大緊個服務量嘅。咁我哋一路因應住個情況咁樣啦。咁我哋亦都為咗要進一步加強，而家我哋就用緊我哋嗰、那個即係電話做嗰、那個即係我哋篩選啦。但係其實我哋喺短期裡面咧，我哋而家都研究緊咧，就係用咗 HA Go 咧，就係可以個病人咧就唔需要再係咁，我哋就直接喺嗰個 HA Go 裡面咧，就係俾個病人去做嗰個預約服務啊。咁樣咧就希望咧可以再更加提升到嗰個服務量咁樣。 你頭先提到呢、這個自行預約服務係講緊呢個遠程醫療啊，因為你頭先話。是因為你剛才說現在可以用到這個服務的病人，其實是透過你們主動聯絡去得到這個服務，而不是他們自己舉手說、啊、我想要遠程醫療這樣可以做，即是你們未來會開放這個服務給給 HA Go 的使用者去預約，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沒錯，因為我們現在主要我們為什麼一開始現在是我們會是我們是主動去做呢，就是我們一直試著那個流程啊，同埋頭先你都講啦，究竟嗰啲病人邊啲適合嗰啲咧，我哋都想有一個，即係我哋都要有一啲數據自己去睇一睇。咁但係咧而家咧我哋亦都係希望提升到個電子平台，就係我哋嘅 HA Go 咧，就希望咧短期裡面咧可以俾埋病人咧佢哋自己預約，咁咧就更加方便到個市民嘅。 咁我諗市民最關心就係時間表同埋將來個服務名額啦，係啦，因為好多市民可能都會好擔心咧，就係要搶呢啲嘅名額咧，或者會好容易爆滿啦。關於時間表同埋服務量，仲有冇資料可以補充啊？ 我哋現在嚟講咧，我哋嗰、那個 係嗰個名額咧，我哋因應住個情況一路增加嘅。咁我哋現在我哋係如果係有需要嘅話咧，我哋係會調配足夠嘅人手咧，去提供呢個服務嘅。咁嗰個 HA 高嗰度咧，其實如果我哋做到咧，亦都係會睇住個需要啦。我哋亦都係會因應個情況咧，準備都會提升到個服務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唔會有呢個搶嘅情況發生嘅，咁樣我哋都如果市民有需要，我哋都希望可以用到呢一個服務咁咯。 好啊，我哋都留意住你哋嘅公佈啊，多謝你陳允健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拜拜。陳醫生係醫院管理局嘅總行政經理，負責服務轉型嘅。 喂，瑞文，你熄燈都算啦，仲拋埋個總掣，想點啊？ 西杰，你不是不支持减排吗？ 不是，但是我部电脑被你熄埋，未找齐料啊。咦，好彩我都找来了出席完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年轻人 Blair， 一起讲下国际能源危机。 而我和陈家俊就请来退休消防员郭永秋讲下行山遇到山火怎算好。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嗱，跟住落嚟咧，我哋想同大家讲一讲咧一个保育同埋即系土地相关嘅议题啦。政府咧早前就宣布咗咧，同沙罗洞发展公司咧就住原址换地咧，终于就签咗换地文件啦。咁咧就用市价咧批出一幅咧喺大埔船湾已经修复堆填区入边嘅一块土地，嚟换取咧呢间发展公司咧交还沙罗洞合共咧超过50公顷嘅私人土地，同埋一啲毗邻嘅政府地啦。而呢一块喺大埔嘅土地咧，预计咧系可以用嚟咧兴建私营高尔夫球场嘅。我用到终于呢两个字咧，系因为其实咧呢个计划咧都大家倾咗好长一段时间啦。根据资料咧，政府系2017年上面咧原则上同意呢、这个非原址换地嘅建議，咁就2021年嘅時候咧，係批准呢一個建議，咁但系咧就等到去今年嘅7月咧，先至係正式簽署文件。 嗱，你頭先提到非原址換地嘅方式去保育咧，其實聽眾可能都會問啊，究竟係一個咩概念咧？嗱，咁呢個就係來自咧2004年咧政府推出一個叫新自然保育政策啦。咁其實政府咧就優先咧就選定咗咧12個要加強保育嘅地點嘅，譬如頭先提到嘅沙羅洞之外咧。另外大豪啊、鳳園等等啦、烏蛟騰等等啦，12個地點。咁而喺呢個政策之下咧，非政府機構咧就可以透過政府撥款啦，同土地嘅擁有人咧就訂立一個管理嘅協議，去促進咧呢12個地點嘅自然保育工作嘅。咁但係至於咧，即係呢個自然保育政策之下咧，有啲乜嘢嘅保育嘅選項咧？咁同埋如果要以非原址換地嘅方法去做保育，又有冇咁多地可以換咧？咁我一陣間咧翻嚟都可以同嘉賓傾一傾嘅。 嗱，呢一個沙羅洞咧就有蜻蜓天堂嘅美譽啦。除咗有風水林之外咧，亦都有淡水沼澤等等好重要嘅生態嘅景觀喺入邊嘅。咁啊，關心呢個議題嘅朋友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我哋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805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本地感染占3625宗，多一名患者死亡，系一名在囚人士，相信同自杀有关，死因庭将会言讯。299间学校共呈报364宗阳性个案。院舍方面，新增4间安老同2间残疾院舍有确诊个案，相关院舍嘅院友同员工需要检疫。当局表示，怀疑 BA.5 系最有传染性嘅变异病毒株，但睇唔到严重性有增加。即日起，所有个案同密切接触者，如果条件合适，可以居家隔离检疫。医管局表示，有1207名确诊病人正在留医，其中17人情况危殆。 牛头角中午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女乘客死亡，一名中型货车司机被捕，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停牌期间驾驶以及冇第三者保险驾驶。事发喺中午十二点几，一架轻型货车、一架电单车同一架中型货车沿观塘道东行，当驶至定安街对开时，轻型货车切线，电单车于是停低，但尾随嘅中型货车怀疑收制不及，撞向电单车。电单车55岁男司机擦伤，54岁电单车女乘客倒地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后不治。今年总共有12名青少年在囚人士报考文凭试，共报考65张试卷，其中49张取得2级或者以上成绩，占总卷数75.4%。一名碧屋惩教所考生考获6科共20分的成绩，另外有2名考生考获符合入读本港大学的基本入学要求。一名身处碧屋惩教所的18岁青年在文凭试中考获6科共18分，他在就读中六时因为犯事而被判入教导所，在第一次应考文凭试时成绩未足以入读本地学位课程，今次去考获符合入读本地大学的基本入学要求成绩，希望能够一圆大学梦。香港书展今日起1年7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早上10点开放入场之前，已经有几10名市民在场外排队。排头位的市民说，为了买限量版书籍，清晨5点已经到场。有学生就花费几百元购买补充练习，为公开试作准备。有参展商就认为，第一日书展的早上人流较以往冷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酷热同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可达35度，新界再高1-2度。而家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联合道嘅桥面有坏车阻路，而家桥面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噶，影响到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过咗景泰街。就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联合道有坏车，桥面嘅唯一行车线暂时系封闭，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过咗景泰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窝坪的延平道因为爆水管，延平道、龙平道同埋南昌街交界近住北雅山花园二期19座咧，多处嘅路段都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剧中会有大量实战场面，杨洋喺现役军人指导下进行实战训练，确保战斗动作、军姿仪态上嘅严谨专业，展现新时代军人系如何坚守对党同国家嘅绝对忠诚同坚定信念。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 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們談的就是政府終於和沙羅洞發展公司就著非原址換地簽署了換地文件的這件事。其實呢今次除了剛才林智恩在新聞之前提到到底我們考慮一個地方是不是用非原址換地去做保育的時候應該考慮什麼原則之外呢，另一個環保界都很關注的事件角度就是沙羅洞未來的保育方向。政府呢現在就說未來就打算在沙羅洞裡面設立一些步道和指示系統，劃分成不同的生境區域，同埋咧，系要減少人為活動咧，對於嗰度生態價值同埋當地嘅野生動物咧造成嘅影響。咁所以可以預計嘅咧，就係嗰度咧應該係會有好積極嘅人流管理嘅措施啦。同埋咧嚟緊咧都係要繼續做翻咧一啲修復荒廢嘅林地啊，同埋咧一啲濕地啊嘅工作，去到提升咧嗰度嘅價值嘅。咁所以即使係用政府嘅地去到保育咗。亦都唔代表话咧，系可以好全面咁样咧去对公众开放嘅。 系啊，咁同埋咧，因为过去咧，沙罗洞附近咧，其实都有人种植过一啲油菜花啦，其实都破坏咗嗰度嘅一啲生态环境嘅。咁所以其实咧嗰、那个可能保育嗰个难度会提高咗啦。咁另外咧就系头先高夫系提到嘅，因为虽然咧嗰个地方系有一啲嘅生态价值啦，咁但系其实政府而家都希望喺俾公众享受大自然同埋去保育之间咧，即系有一个平衡啦。咁所以咧喺个管理措施上面咧，都相信要落一啲功夫啦。 咁到底点样样啊？去到从个即系发展嘅角度去到睇今次呢件事咧，咁啊，或者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嚟啊香港测量师学会嘅代表，系土地政策小组嘅主席刘振刚，同我哋一齐倾下。刘振刚你好， 两位主持好。 刘振刚，今次咧可以话系喺头先我哋提到嘅新自然保育政策嗰12个优先加强保育地点入边咧，即系第一宗咧，用一个非原址换地嘅方式咧，去到做呢个保育嘅工作啦。其实你自己点样样睇政府呢一个嘅决定咧？我哋应该考虑用一啲咩嘅原则去到谂？那块地是不是适合用非原址换地的方式去收回来做保育呢？ 我想要看回这个决定已经几年前已经做了下 来。没错。 而我们看回呢，就其实私人发展商或者私人业主呢已经在这个讲的超过30年前已经做有关的土地整合的工作。亦都在过这几十年呢亦都是做了不同嘅發展方案交俾城規會或者政府去考慮，咁其實你睇到就係收購翻嚟嘅土地咧，當日係諗住做一個比較有規模嘅發展嘅，咁亦都當時係亦都諗過會唔會做到啲類似高爾夫球場嘅安排咁樣，咁所以我諗呢啲原本嘅發展意向，加上嗰個土地本身嗰、那個即系而家我用个阵啦，系人工调整咗之后得出嚟嗰、那个自然环境，而我哋响整体社会嚟讲，觉得佢系值得保留或者保存，而家再进一步系保育嘅话，咁我谂呢两个重大嘅考虑系值得要关注嘅，即系首先要关注咗有冇咁嘅发展潜力响度， 如果是有的话，即以往来讲是觉得是有的话，咁然后我哋点样可以吸引到个私人业主接受到嗰个换地嘅安排？咁而当然啦，政府亦都可以考虑另一个层面嘅嘢，就系我索性系收地作为保育。 嗯。 咁但系呢系响几年前系未有呢个政策嘅，而系我哋最近见到政府响包括都会区先立咗呢个政策出嚟。咁所以我谂个政策考虑亦都系另一个重要嘅方向。 嗯，咁你提到咧，即系另一个方法就系用公帑收地啦。其实比起用公帑收地咧，即系非原址换地嗰个好处喺边度咧？即系譬如嗰个相关嘅政府嘅开支啊，或者程序上面会有啲咩分别啊？ 嗱，首先如果我哋要用即系政府去收地咧，就首先可以咁讲，用个字眼系叫立项先啦。 嗯， 因为你要喺个规划上面啊，我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公众用途。咁然後我哋定咗呢個方向，咁我然後我喺個城市規劃嗰個意圖上面，亦都係得出一個咁嘅批准，或者如果唔需要食個城規會嘅，咁我哋起碼喺政府嘅層面係定咗呢樣嘢係個公眾嘅用途，我先可以處理到嗰個開展收地嗰個安排。咁而當然收地嘅話，咁我哋要賠償翻俾佢啦。咁我哋會睇翻最新政府嗰、那個。收地賠償嗰個政策或者定出嚟嗰個收地嗰個賠償個標準喺呢度。咁而我哋睇翻呢次嗰、那個即係非原址換地咧，其實我哋響報道上面睇到咧，就係嗰個計算嗰個土地價值咧，似乎都係用翻收地嗰個賠償金額去做個基礎嘅嚇。 系，今次根据一啲报道就指出咧，政府都系以收回农地嘅金额作为一个补偿嘅计算啦。咁啊，亦都有一啲报道系指咧，即系今次换咗呢一块地之后咧，其实发展公司嗰边咧都系要做翻一个补地价咧，先至系完成今次嘅呢一个换地嘅安排嘅。咁刘振刚啊，头先林志恩就提到话啊，其实如果用換地的方法比起用錢換有一些什麼好處啦，你剛才提到立項的問題，可不可以說其實如果用換地的方式來做呢，在個時間上其實是加快了那個保育的安排呢？可以，你的意思是不是 可以這樣 去理解的。 嗯，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用那個換地的模式呢，如果在我們那個土地經濟的術語來說，就是一個合同來的。 嗯， 就是政府作為一方，而個土地發展公司係作為另一方，佢哋同意就係將嗰個土地去做一個互換啦。嗱，當然喺呢度個土地嘅面積啊、用途上面係有個分別喺度嘅。咁如果據報道嗰個面積嚟講，我哋而家個原本嘅土地係大概係20公頃，咁而個用途而家你如果睇翻，主要係農地啦。 嗯。 咁但係我哋換咗地之後咧，個面積咧就大咗啦。而家我哋見到就個報道係50公頃啦。 嗯。 咁而個用途咧就會係高爾夫球場嘅用途。咁所以佢計算嗰、那個土地價值上面咧，其實都經過一輪嘅磋商嘅。 嗯。 咁而亦都即係要雙方亦都覺得啊，計咗出嚟嗰個補地價，或者大家去計算嗰個原本嘅土地價值。或者而家我哋要睇翻新嘅土地嘅價值，兩者個差距就係補地價嗰個基礎嚟嘅。咁如果我哋透過呢個方式去傾嘅時候，多時咧就個安排就比較彈性啦。 嗯， 政府就係作為個業主同埋買家，即係兩個身份啦。佢有兩個身份喺度。咁而佢作為個發展商，佢亦都係有個業主同埋個買家嘅身份喺度，大家互換嗰樣嘢。咁其實佢哋透過呢個咁嘅安排咧，就去傾嗰個交換嘅條件方面咧，喺個時間性上面咧，冇一個特殊嘅限制喺度，大家亦都係自愿咁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個得出嚟嗰個安排咧，就正常嚟講係比較理想嘅。 嗯，如果我睇翻呢啲高生態價值嘅土地咧，其實沙羅洞而家係第一個用非原址換地嘅方式咧去保育嘅項目啦。咁其實香港咧仲有一啲嘅優先加強保育地點嘅，有一啲甚至係未有即係保育計劃添嘅。其實呢一啲地方咧，你認為又適唔適合套用呢、這、一個即係非原址換地嘅方式去做保育咧？ 我估計未必係咁容易嘅。 嗯， 因為呢、這個我哋呢、這個首先而家睇翻呢個個案，其實即係用個陣係。傾咗或者係糾纏咗好長嘅時間，而原本嘅發展商亦都有極之強嘅意欲去做有關即係唔同嘅類型嘅發展啦。 咁亦都個面積相對嚟講唔算話非常龐大。咁如果我哋睇翻另一啲層面，我哋而家睇翻啊米布啊嗰啲濕地保育嘅話，如果我哋而家睇翻啊上任特首嘅施政報告最新嘅施政報告，我哋係講緊可以數以百公頃嘅濕地，我哋係諗住要保育。咁如果我哋如果要用非原址換地，可以咁講，基本上係冇可能揾到幾百公頃啊冇用嘅土地嚟同佢換嘅。咁而冇用嘅意思即係話，即係對政府冇用。咁唔會出現呢個情況啊！而家咁亦都要嗰幅地要吸引到嗰、那個原本嘅土地持有人，佢覺得啊換咗翻嚟對佢嚟講係有價值或者有用，你先可以產生到個合約嗰、那個安排嘅啊！咁而家你睇翻而家嗰個個案，因為佢可以換多幅做高爾夫球場嘅土地，亦都符合佢當初其中一個希望做到嗰、那個目標，咁係有個即係大家都係有個切合到的一个点，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发生到这个合约。 嗯，如果听你这样说，即除了那十二个需要优先加强保育的地点之外，即我们接下来都大家都展望北部都会区，讲那里有个涉及700公顷鱼塘和湿地的大型保育计划，这里牵涉到的地和公堂更加多，是不是更加难去指望用一个换地的方式去做一个保育的工作呢？可能预计都是用公堂收地的模式会比较可行呢？ 我相信会是，因为我们基本上很难找到大型的地块再作交换的。咁而因为呢次呢幅地基本上嗰个受制于佢係堆填区个安排呢，做唔到唔同嘅发展。好啦，咁如果我哋睇返米布啊湿地，咁原本佢嗰个生态价值就係集中咗喺个水啊同埋佢嘅湿地嘅特性。咁而家我哋睇返政府已经定咗，基本上定咗调呢，就係諗住分期用公帑的形式逐步收回有關的土地，就做公園啊或者是保育的用途。咁我相信呢樣嘢係合適嘅，即係你唔係同一時間去使超過幾百億嘅公帑，咁要分階段去做呢樣嘢。我相信從嗰、那個公帑個使用啊，同埋未來去保育嗰個安排或者人手資源個安排咧，都會比較合適嘅。 我睇翻新自然保育政策入面，其实仲有另一个选项，就是公私营合作计划，就是可以容许一些保育地点入面生态冇咁受破坏的部分是做私人发展。咁但个条件就是土地业权人就要缴付一笔的款项去维持个土地的长远保育。咁但个土地业权人就保留翻个土地业权嘅。其实呢一个选项会唔会相对容易啲做到呢？个可行性会高啲？ 嗱，我哋仲要等緊，究竟嗰、那個市場上面有冇其他嘅發展商或者土地業權人咧，就住呢個安排去做出申請啦。 嗯， 同埋究竟呢樣嘢喺個商業上面個可行性有幾高？嗱，以往嚟講，我哋見到有啲濕地政府即係而家政府安排咗私人發展商做一個保育嘅安排，而剩翻落嚟嘅土地可以做發展，呢、這個亦都係我相信一個重要嘅發展方向咧。令到我哋係加強即係政府作為公營嗰個機構，咁然後私人發展商亦都可以就係用翻部分嘅私人土地做發展，而產生咗嘅效益咧，就產生一筆資金嚟幫助做個保育工作嘅。 嗯嗯，係。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到底即係其他呢一啲嘅其他嗰十一個保育地點會點樣去做咧？咁可能我哋咧都要繼續關注即係市場嘅取態同埋政府咧進一步嘅公佈啦。唔該曬你先，劉盛剛，同你傾到呢度。劉盛剛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土地政策小組主席。 擴闊知識領域，網羅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艺术和科技，素来都是艺术家相生相识的创作元素。天马行空的艺术可以去启发和拓展科技发展的可能性，适当地运用科技亦可以令艺术展示更加多元化。海林请来香港艺术家伍兆敬一起讨论艺术与科技。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哇，天气好热啊，整个人好像融了一样，所以是时候抱气清暑，健脾养胃，一起迎接二十四节气里面的大暑。 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钟，那些年张伟基，香港电台第一台，用生活智慧陪你一起成长。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啊，喺自由風自由風嘅第一個小時節目咧，我哋都討論到咧一位中學嘅男學生啦，去到挑戰到學校嘅法禁嘅校規有冇觸犯到性別歧視條例嘅問題。咁啊，就住呢個討論咧，這個時候我哋咧都請到平機會嘅代表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有平等機會委員會嘅行政總監負責營運嘅朱崇文喺電話旁邊。朱崇文你好， 兩位好。 朱崇文，其實我知道你未必去能夠講到一啲個別個案，但可唔可以從原則上面同我哋解釋呢，平機會係基於啲咩原則去到決定係咪受理一啲性別歧視條例下面嘅投訴？譬如今次可能係就住一啲學校嘅校規嘅問題，你哋係基於咩原則去決定係咪受理嘅呢？ 好啊，其實首先好多謝大家俾個機會我喺度就講講一啲法例上嘅定義或者原則啦。其實我哋一般都係唔評論個別個案嘅，所以今日雖然電台咧有好幾個電台揾電視台或者係記者都揾過我，我都唔會回答佢哋。不過見到咧今日喺報紙啦、電台不斷發酵咧，就好多即係揣測性嘅評論咧，我就覺得就如果真係有個咁嘅個案咧，係不利於解決雙方嘅糾紛嘅，所以我就喺度講講一啲基本上嘅原則，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啦。 嗯， 第一樣嘢講嘅咧就係、我哋嘅歧視法例咧。个性质先，个性质咧系一个民事嘅责任、民事嘅侵权行为嚟嘅，就并非刑事，即系唔系有人犯咗罪、就可以大家觉得啊呢样嘢唔啱啊，公开指责佢啊，唔系咁，而系一个人受到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机构咧，对佢个人嘅权利嘅一种损害，咁佢可以追讨个赔偿嘅。不过呢个只不过一个民事上嘅责任，咁可以道歉啦、赔钱啦等等。咁所以呢个就个性质上系要大家理解先。嗱、呢个性质咧。对件事咧亦都好大影响嘅，因为如果佢唔系刑事嘅话咧，嗰、那个举证门槛咧系低好多嘅。刑事咧就需要系即系冇任何合理嘅怀疑底下先举证噶嘛。民事咧就系讲紧喺一个即系相对可行，即系相对嘅可能性底下啊，我信边个多啲咧，咁就已经过咗个门槛噶啦。咁所以性质上唔同，正正系因为咁咧，所以法例上嘅定义就好紧要啦，因为里边系好多变数咧。就令到呢件事系成案与否嘅，究竟系咪支持到有案呢？咁样，咁所以我就要解释下嗰个定义嘅问题。我哋一般讲歧视咧，系有两种歧视嘅，一个就叫直接歧视，一个就叫间接歧视。直接歧视咧就系牵涉到系俾一个较差嘅待遇，而嗰个待遇咧系因为佢个受保障嘅特质。咁香港嚟讲就有性别啦、残疾啦、家庭岗位啦，同埋种族嘅。咁今日大家講嘅可能性別啦，咁啊性別咁就有個較差待遇就唔得啦，呢個直接歧視啦。嗱，大家要區別到一樣嘢就係話，不同嘅對待同埋較差嘅對待咧係兩回事嚟嘅。 嗯， 不同嘅對待咧有可能構成較差待遇，亦都可以構成較好嘅待遇，亦都可能係構成一個對等嘅待遇都唔定噶。所以咧就好睇案情嘅，所以大家唔好揣測啦。一定要睇翻个事实，睇翻个证据系点，我哋先好去判断嗰件事系啱与唔啱，有冇违反到歧视。第二个定义咧就系间接歧视。间接咧就系讲紧施加同样嘅要求或者条件俾每一个人，但系咧貌似平等啦，但系咧对某类有特征嘅人，譬如残疾人士啊等等咧，佢可能会系较难达到呢个要求嘅。咁而令佢遭受不利，而你呢个咁嘅要求呢亦都唔合理嘅。嗱，有四点重要嘅，就係话同等嘅对待，不过佢係难啲达到嘅要求，呢样嘢令到佢遭受不利，而你呢个条件或者要求呢係并不合理，四点喎。咁你会见到有好多嘢係可以推翻或者係支持呢件事究竟係咪构成歧视。咁大家亦都要一听睇，如果你就讲一啲即系唔好讲校服啦，你公司嘅制服啊，或者系其他嘅问题，你定咗个规定咧，就系男女或者有残疾冇残疾嘅人，我都同样佢即系俾同一个要求佢哋啦，咁样，咁就有可能牵涉间接歧视。 如果你不嘅差異嘅對待，你有可能係直接歧視。咁頭先你哋講咗一個個案，就係話懲教處嗰個個案，法庭判咗呢個係性別歧視，係直接嘅歧視啦。咁但係如果我個個都要剪髮嘅話，咁又有啲人就覺得，譬如女性佢覺得呢個間接歧視咗我咯。嗱，其實個重點咧就應該係喺每一個人嘅特殊需要底下咧，你係有一個彈性嘅安排，就係、是、照顧佢個別或者特殊嘅需要咧，可能就已經可以解決個爭端。咁所以我哋就唔好去即係、就是、一足高咁去睇一件事，打船人就話呢件事一定啱或者一定唔啱。所以我哋係要好睇個別人嘅因素嘅。 OK。 嗱，我哋唔讲今次呢个 case 啦，即系我哋就住过去一啲评机会收到一啲关于类似嘅一啲学校入边发生嘅性别歧视嘅投诉嚟讲咧，其实如果学校咧提出一啲譬如文化风俗啊，或者保持整洁啊，或者啲管理上面嘅理由咧，其实评机会会唔会接纳为一个叫合理嘅抗辩嘅？ 嗱，呢个又系讲翻我哋评机会嗰个角色嘅问题。我哋评机会角色咧，收到投诉咧，系目的系去解决个争端，系透过嗰个我哋叫 conciliation 啦，即系调停嘅手法。咁我哋系冇法庭嗰个权力咧去裁决嗰件事啱对嘅。咁我哋就只不过系睇睇咧，就话如果有争端咧，我哋去大家去了解对方嘅立场，了解对方背后嘅原因，然之后咧，希望大家双方系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嘅方案去解决嗰件事嘅。咁所以就并不牵涉到话我哋判断嗰件事是与否咁嘅情况。 但你哋过往咧都有曾经咧系就住一啲有可能会违反性别歧视条例嘅情况咧，去代表一啲人士咧去入禀学校嘅案件咧，即系讲紧2007年嗰个女教师案咁样样。喺咩情况之下，你哋会去考虑为当事人入禀？喺咩情况之下，你哋会考虑用调停嘅方式去处理？ 其实法例咧就有两种责任俾评机会嘅处理投诉咧，我哋嘅目的就系去调停嘅啫。但如果调停是不成功，又或者他不是经过评机会处理的投诉，他自己想去告的话都可以告去法庭的。但是当然啦，如果他是没有这样的资源，他我们调解不成功是有权向评机会申请一个法律协助。经过我们委员会的委员呢 审议过之后，觉得这个 case 是需要我们去资助的话，那我们协助他呢，那我们就变成他的代表律师。那身份就不同了，角色都不同的。在这些情况底下呢，我们就是代表佢去申索，我哋代表佢做律师嘅，咁呢个就系同投诉处理系两回事嚟啦。 其实咧，关于今日嘅讨论，你哋都有提到系不断发酵咧，就源于个投诉人咧将呢件事喺社交媒体上面公开咗啦。佢呢个动作会唔会影响到你哋嗰个调停嘅工作或者下一步嘅跟进啊？ 头先话斋啦，我就唔会评论个别个案啦。不过一般嚟讲咧。我哋同投诉人都会讲咧，就系话，如果有一件事我哋要帮你嘅话，想我哋协助你嘅话咧，因为我哋嘅目的就系去调停啊嘛。一般调停咧就系话，你越系多人知，已经去到传媒啦，周街都知晒嘅话咧，基本上系不利于双方去坐低心平气和去倾嘅，因为已经冇嘢可以再输啦嘛。咁呢个就我哋一般都唔建议大家咁做嘅。咁但系当然佢有个自由，可以自己咁做嘅。咁我即係一般嚟講，每個個案我哋都係建議啲投訴人咧就唔好咁做嘅。 OK， 好啊，唔該曬朱崇文，因為時間關係咧，同你傾到呢度先，拜拜。 好，唔該曬。 朱崇文係平等機會委員會嘅行政總監，負責營運嘅。節目時間夠，拜拜。